着。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这里是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问候到每一位朋友。节目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38期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新锐文化传媒吴亦凡 BM。吴亦凡自成一派，一直在引领着潮流，不断地创下华人明星的新纪录。时尚方面，他以独特的魅力气质和时尚的见解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认可。这首全新的歌曲 BM 是吴亦凡以自己的时尚见解为灵感创作的一首嘻哈单曲。吴亦凡 BM 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99票。第九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风风雨雨陪你走过。 只拥有一切，其实爱你到底应不应该？情人的心温柔如水，原谅过去不懂珍惜。别坎坷，留恋说句不再相依。风风雨雨陪你走过，不知不觉要冲过。其实你对我也不错。风风雨雨陪你走过，关你过后别坎坷。留恋说句不再相依，风风雨 你对我也不错。 皆有才，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爱的初衷。皆有才，他是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这是来自皆有才的一首新歌，叫风风雨雨陪你走过，上榜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德资文化大光，男人的泪。 从不为谁，只是梦在远方，无路可退。爱过恨过，痛过累过，啊，男人就该尝尽痛苦滋味。谁？只是燃烧的心，无怨无悔。 男人的泪，这是一首流行的苦情歌，把男人的情感通过沧桑沙哑的方式表达出来，主要写的是男人在社会的不容易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感触。大光，男人的泪，上榜两周得票60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云子，小河淌水。小河淌水，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被无数的歌唱家传唱到现在。歌曲背后有着一个凄婉唯美的爱情故事，它以超然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70年过去后，月亮依旧天上走，小河依旧清悠悠。实力派女歌手云子对小河淌水的全新改编，是怀着对老一代音乐前辈的敬佩与缅怀，将时尚的元素融入到了歌曲里。王云子，小河淌水，上榜四周得票6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安徽神行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报答妈妈。 歌舞传奇的演唱当中包含着对于母亲的敬仰之情、赞美之情、感恩之情，褪去了所有的浮华，全曲都是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由著名的作家贺东九和盛其琛先生来作的词，著名的曲作家孟文豪先生精心谱曲，再加上亚洲爱乐乐团的弦乐，一切显得如此的润然天成，有巧夺天工之笔。歌舞传奇报答妈妈上榜五周的票74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交通，在此呢，热烈的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愿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歌三栖艺人王百合，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栏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保安族歌手马中伟，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年，在这里呢，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威海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白彦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江苏建祥影视传媒韩风《知足常乐》。 不要活动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惫，人生不过百岁，要好好面对，感恩的心要一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我们对生命只有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要相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道理。这是来自韩风演唱的《知足常乐》，上榜七周得票8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德姿文化叙拉奇《从头开始》。 作为当代炙手可热的一名歌唱家，徐拉奇除了在用音乐去诠释生命当中的真善美，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能量，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其他的新人歌手，给他们更多的正面指引和机会。这是来自徐拉奇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从头开始》，上榜七周的票86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北京缺失改天换地影视文化孔向东回来吧。 不敢走进那个老房子上的炊烟里，飘洒着母亲饭菜的味道，终日不停歇的凉的风，终日不能忘的故乡的云。有着好看的样子，父亲有着挺直的身子，我还是绕在他们膝前的孩子，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 孔向东，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这首《回来吧》要唱给天下所有的父母。上榜三周得票91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戒不掉》。 沉重的步调，嘿，穿梭在人潮，回忆的风暴，我无处可逃。戒不掉你的拥抱。 孙雨赛，他出生在美丽的新疆喀什，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从小热爱音乐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这首歌叫做《戒不掉》，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听歌的人在故事里找到自己，写歌的人把故事谱成旋律，描绘他看过的风景，所住的回忆。希望这首《戒不掉》可以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陪着你。孙雨赛演唱的《戒不掉》上榜12周，得票97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天风娱乐李慕琳《忘情2017》。 长街空空睡的心痛，赶走了人潮汹涌，冷冷清清没有尽头，当今晚风里。

翻唱在萧敬腾的音乐历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他全新发行专辑之余，他总是会不定时地推出翻唱专辑，即便现在组合了狮子合唱团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好歌值得一再被重新的诠释，这一次他们翻唱了中外乐坛的知名经典曲目，这里面的歌都是他们在繁忙的行程当中一次一次开会讨论定出的曲目，这些歌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歌曲，也是他们讨论之后觉得适合作为摇滚曲目来编排的。这首歌是他们狮子合唱团《天亮以后说分手》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索宁乐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 之间不用说的默契，时间管不住这两颗心，难免受了委屈，只要你一关心都瞬间忘记。让我好好看看你，说些故事给我听，约定了就在你身边的目的地，美妙的遭遇，难忘的感情，都能成为交换心事的主题。让我好好看看你，说些秘密给你听，找不到谁能像你，让我做我自己，真是归属期，别离开讯息。这次见面不了过瘾，不甘心，让我好好看看你，分享此刻的心情，我们都变了，更懂得珍惜，暂时关手机，别理会讯息，这次见面要把时间都暂停，不够惊喜，这次见面不抱紧你。 特别喜欢许茹芸现在这种云淡风轻的演绎方式，不会刻意的去表达过于浓郁的情感，情感的流露自然，但是呢轻轻一触就会让人不可收拾了。许茹芸让我好好看看你，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潮水音乐张信哲永恒的印记。 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张信哲这首新歌《永恒的记忆》特别邀请张艾嘉来合唱，并且录制口白。特别的是，让他开心口的正是他31年前脍炙人口的电影同名主题歌《最爱》的两句：“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张信哲《永恒的印记》上榜两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8名。第七名，索尼乐莫蔚《一生所爱》。莫蔚希望做了那么多美好的作品，应该让他们继续流传，所以呢，精心挑选了3首最爱的曲目，重新的编曲，让大家慢慢的回味。莫蔚《一生所爱》上榜两周，得票91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7名。第6名，花儿红传媒马中伟《好聚好散》。 我却看见你带着爱情慢慢走远。走出了我的世界，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情不再点燃，心随遇而安，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习惯，忘掉你容颜，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宁愿孤单不要再心乱，戒掉想你的孤单，忘掉你容颜。情不再点燃，心随遇而安，就让我们好聚好散，就让我们好聚好散。 每一次马中伟拿起话筒，每一次跳起舞蹈，都是在演绎一首属于自己的歌，略带西北风格的情调，加上流行歌曲的唱腔，亲情的投入，撩拨着每一个喜爱他、关爱他的乐迷。马中伟《好聚好散》上榜5周，得票95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6名。 大家好，我是于思远，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呢越办越好，生日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央视节目主持人朱丹，在这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大家好，我是廊坊电台主持人芳芳，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祝节目越办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歌手齐航，祝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节目越办越好。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华纳音乐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林俊杰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歌《伟大的渺小》可以说是一首巨大而磅礴的震撼歌曲，也是一首紧贴着灵魂的细腻情感，两者并存构成的伟大的渺小概念，让这首歌曲成为象征着整张专辑不可言喻的动人存在。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福茂唱片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 如果爱只有一天，我都愿意能温暖一世纪，或许这只是谁设计的游戏，为你我不会喊停。没有眼泪，没有怀疑，却刻骨铭心。没有原因，不用说明，爱如饮水吸引。活在没有眼泪的世界，到底把幸福带给谁？不是我。 AII 第一期以探讨 AII 人工智能歌曲 AII 与没有眼泪的世界揭开序幕。没有眼泪的世界呢，是从机器人的视角讲述故事的。一个被唤醒的机器人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想问的就是这样快乐吗？这是来自王力宏《没有眼泪的世界》，上榜六周得票100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 去年杨丞琳交出了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戏曲作品获得了好评，也推出了很多非常有品味的歌。时隔一年，杨丞琳推出了全新的单曲《青春住了谁》，讲述的是她和歌迷的一种联系。当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都会面临到期待、无奈，亦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九周，得票106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潘玮柏《哑巴》。唱跳天王潘玮柏亲自来写了这首动人的情歌。或许呢，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爱情已经没有交集，仅存冷漠的空气的时候，内心纠结到极限时，却异常的失语，只能够安静地做一个哑巴，很多话都说不出口了。潘玮柏《哑巴》上榜四周，得票1123票，上升三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北京天骄声名文化王孝琪《假装》。2017年，王孝琪携带首张 EP 强势进击华语歌坛。创作期间，作词作曲都是由他本人完成，情感爆棚，结合音乐本身，使他这张 EP 当中的两首歌都更加的走心。这首歌叫做《假装》，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又惊艳，用心诠释突破了中规中矩。王孝琪《假装》上榜12周，得票1186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38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假装来爱我吗？假装我们从没有爱过，也许你可以过得洒脱。错了吗？算了吧，都是在演戏吧。假装我 看不见。

写了一滴滴落满地记忆，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仿佛隔着天与地，爱已离去，我愿为你隐姓埋名。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原地重游，看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一起等到花开季候，相信依旧你的兰花指牵引年岁成往事，爱你依旧让你我再爱一次，我对这片发誓。